OK，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你重生了我们，是重生进入何等的盼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OK，好像好久没有来了，感觉隔两个礼拜。我们今天是信望爱第21问，我们还是念一次好了。第21问，盼望对基督徒来说是否必要？答案是必要的。并且在今日，重生入活生生的盼望，这当然是彼得前书一章那边的经文。和合本好像是翻译的，他说我们是有活泼的盼望。信心必然会产生盼望。基督徒定义就是有信心的人，被赐予信心的人。基督徒，换另外一种方式，基督徒就是信徒。而你有信心，你就必然产生盼望。这是我们上一课21问的内容。信心盼望的关系，有一点像因果的关系。你有了信心之后，你这信心的对象，因为你信心的对象是上帝，而这信心的对象上帝有他的应许，而有这个应许，你就必然会有盼望。我们也前几课也讲到，基督徒的盼望和世人的希望，或者世人的期待，或世人的好的想法，正面积极的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最终基督徒的盼望有一个超自然的，超越这个世界的层面，或者它的本质就是超自然，超越这个世界。我们最终的盼望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对不对？是为我们存在天上的产业。OK， 我们先问，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重生与盼望之间的关系，或者换另外一种方式讲，就是为什么盼望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如果基督徒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讲，就是基督徒必然是重生的人。如果你没有重生，你就必然不是基督徒。那么重生和盼望之间有什么关系？那如果你是重生的人，为什么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既然你是重生的，那么盼望你就必然会有盼望，也必须要有盼望。我们先一个复习题，人先有信心还是人先重生？或者是你先相信了，然后上帝就因为看到你相信，看到我们相信，就重生了我们？还是上帝先重生了我们，我们才能有信心？这个现在我在讲，就是大家应该有足够的理解。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讲一个直接时间上面的次序，或者你可以讲，也许是某种逻辑上面的次序。OK， 但是圣灵怎么工作，我们不会说它一定是有时间的先后。但是逻辑上面好了，按照圣经的启示，是人先有信心才重生，还是先重生才有信心？Carol 姐，我们先重生才有信心，同意的人请举手。OK， good， 改革中的教导还是跟其他教会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概念非常的简单，死在过犯和罪恶中的人，你怎么信？约翰福音三章那边圣灵的工作重生了人，然后我们再讲到信心，信心的本质根本就不是人的意志的工作或者人的能力可以信的，而是上帝赐予人超自然的恩典。我们再有另外一个概念，与基督联合的概念，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所有一切属灵的恩惠，所有一切属灵的恩典，都是在创世以先，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包括信心，包括诚意，包括成圣，包括儿子的名分，包括得荣耀。既然是如此，你们得救是因着，然后那个段经文我上次有解释过，中文翻译成也因着信，那个 原文根本就没有也因着，全然是恩典借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的，全部都是上帝的恩惠，连信心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上帝是借着信心，所以我们会说信心是一个 instrumental cause， 一个手段或者一个 means， 一个上帝指定我们要得他恩典必要的手段，但是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所以他是先让我们重生，我们才有信，我们才可能，如果再用另外一个我们的神学家帮助我们做的分辨，信心是信心是什么，有如果说要分成三个层面，有 assent， 有同意，有 knowledge， 有 knowledge 这个内容，然后还有一个 trust， OK， 你能够同意，然后你能够领受这个有一个同意的内容，然后你能够信任 trust， 真的信任这个内容，全部都是因为你已经重生了，要不然你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你就是什么，我们哥罗西书上个礼拜讲到，我们堕落的人天生是与上帝隔离，心智与上帝做敌对，行为邪恶的，这样子的人你根本不可能信，所以你必须要先重生，你才可能有信心，你才可能借着信。舒兰姐，拣选和重生，舒兰姐问的拣选和重生是不是一样的意思？你得拣选，你就必然重生。从这个上面，我们可以说，这个中间一定是，如果你是上帝的选民，你一定要重生嘛。然后在重生之后，你一定要借着信心，然后才领受一切你的称义、你的成圣、儿子的名分等等等等。因为这个必要性，并不是一个逻辑上面的必要性，而是就是上帝指定，他在他的话语里面所告诉我们的。OK， 人非有信就不能讨主的喜悦，等等等等，你一定要他就是指定，就是人是凭着信心称义的。但是拣选是不是就是重生？我们不会说那就直接画上等号。以弗所书那边的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在他儿子里面拣选了我们，这个 it's in reference， 这个是关乎上帝永恒的旨意， right？但是这个永恒的旨意是在时间中运作，上帝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哦，我拣选了你，你就得救了。所以我们会说，会，改革中神学非常强调，人虽然是全着凭着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恩典得救，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行动意识，但是我们还是会说，虽然你的拣选是在上帝的永恒旨意中，但是是在时间中运作，你还是有一个领受恩典和领受恩典之前的分别。所以在领受之前，我们不会说，哦，因为你得拣选然后你就是得救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吗？也就是说重生是在时间中所运作，上帝在等到时候成熟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在树兰姐身上什么时候，不知道在阿丹身上什么时候，不知道在你我什么时候，你本来完全没有办法信他的，你忽然信他所告诉你的一切话语，然后你领受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这是最终是基于上帝的 decree， 上帝的拣选。可是这个拣选是在时间中运作出来的。首先有个 historia salutis， 就在历史救赎历史中，这个拯救按照圣经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直到我们的主来到的时候运作出来。然后当这个拯救在历史上具体的成就了以后，现在在靠着他的圣灵 apply 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我们就会说这是 Word of Salutis， 救赎的拯救在个人的运用上面，然后圣灵再把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再应用在我们身上， OK。 所以拣选和重生一定是有关系，你没有蒙拣选你不会重生，但是我们不是这种很凭空就想啊，很硬的就是哦，这拣选你就是反正拣选一切都在上帝的拣选里面，而是上帝他既然是在历史中具体的运作的，我们也是，我们得救也不是说哦，我们就是靠着拣选，我们还是要信，我们还是要听到福音，我们还是要成圣等等等等等等， OK。 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一章，我们今天会 大概解经一下这一段经文。从愿颂赞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的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的盼望。这使我们有活的盼望，等一下我们会再讲的更详细。好得到不朽坏，不沾污，不衰残，为你们存在天上的基业，就是为你们这些借着信蒙上帝大能保守的人，能获得他所预备到末世所要显现的救恩。我们之前有讲到，圣经时常出现信望爱这三个概念，时常是在一起出现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信心和盼望是不是有关系，有信心也有盼望。我们借着信心蒙上帝大能保守，最终的是什么？能够获得他所预备不能朽坏，不存在天上的产业，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问，上帝所怜悯的对象是谁？就照着他自己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的，我们怜悯的对象必然就是重生的，重生的我们，重生的圣徒，重生的人。活的盼望，活生生的盼望，或活泼的盼望所指的又是什么呢？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问，这个盼望在哪里？这个盼望最终在何时？盼望在哪里？存在天上，在何时？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这个盼望有一个未来的层面，信心关乎现在，可是盼望一定是指向未来， right？ 我们现在有信心，而这信心也指向未来。这个指向未来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的内容是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是存在天上不朽坏不沾污。哇，存在天上，那就表示我们之前有讲过，盼望之所以有一天要停止，就像信心有一天它的功能也要停止，但是爱会留下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盼望定义，就是你得到了这个盼望，盼望达成以后，盼望就不在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盼望定义上，如果是在天上，这个就跟世人的盼望非常不一样了嘛。重新再讲一次，就是不是在地上的盼望，不是在地上的期待。OK， 我有活人，我有被圣灵重生的人，这就是为什么重生与盼望是非常的重要。你重生使你们有活的盼望，这个跟基督徒和世人的盼望是非常不一样，也跟很多教会所教导的基督徒生命的定义，或者基督徒所盼望的人生态度，正面积极的态度，好像我们的信仰内容就是帮助你怎么样活出正面积极的人生，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唯独活人，在这里的活人我们现在知道是什么，被圣灵，本来死在过犯与罪恶之中的罪人，有一天居然知道我生下来就是与上帝为敌，心智与他为敌，行为邪恶的人，有一天他忽然让我知道我是这样子的人，可是上帝在我还是与他做敌人，我还是罪人的时候，他的爱子就为我死了，他爱我。 God so loved the world， 上帝如此的爱世界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这样子的活人，不是你行尸走肉可以呼吸的。我盼望我明天可以去吃一顿大餐，或者我明天要到哪里去度假的那样子的活人，是这样子的活人才会有真真实实活生生的盼望。因为你对你这个盼望，对没有圣灵在里面给你一个新的生命的人来讲，那对他来讲是没有意义，是天方夜谭，他会认为你讲的一点意思都没有。OK， 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二章好了。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五节，其实应该二章一到九节，你们是死在过恶和罪犯之中，是他叫你们活过来了。 你们原来是死人 ，right？ 是他叫你们活过来了。那时你们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灵手，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重生之前的人，死在罪恶和过犯中的人，就是这样子，没有例外。没有重生的人，定义上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 ，sons of wrath， 和别人一样没有差别。然而上帝，然而这边你看，然而他，然而上帝，然而上帝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谁可以继续念下去？第十节，请继续。这第十节非常重要。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OK， 我还是我每次这个Richard Gaffin 说，我们很喜欢读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可是时常忘了读第十节。我们是他，这个大概是新译修订版。我们是他所造之物。You see， 我们本来是死的，在原来与亚当联第一个亚当联合的，都已经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上帝需要给我们救赎，或者我们之前有提到，救赎在新约里面时常有一个概念是新的创造。我们若在他里面，就是新造的人，原文就是新的创造。我们是他新的创造所造之物，在耶稣基督里所创造的，为要使我们有一个目标。他不是拯救我们重生，我们就哦 ，OK， 好，你就吃吃喝喝吧，然后你死了就要上天堂。为要使我们行善，而这行善是上帝早就已经预备好、预定、指定要我们所做的。或者互相参考的经文非常重要的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你们立志行善都是什么？神上帝在你们心里面运行，好叫你们行出成就他的美意。 OK， anyway，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借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就是，那真正有盼望的人必然是重生的人，必然是基督徒，必然是圣徒。如果你要有盼望，你必须是基督徒，否则你所有的盼望都是虚妄的。最终，最终就是到你离开这世界那一刻就停止了，就没有了。OK， 重生入盼望，这当然还是彼得前书一章第三节，盼望与重生之间的关系。我们这边看一段 Gerhardus Voss 霍志恒神学家，他讲的一段话。他特别提到，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这当然是彼得前书一章第三节，照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我们，入了活生生的盼望。他特别讲到希腊文介系词很重要，来，原文是，进入 Elpida Sozen， 进入活生生的盼望，非常简单的就三个字，进入活生生的盼望。他没有Voss 在这边强调，他不是说彼得在这边用这个进入，他不是说在这个盼望里面或者为要得到这个盼望，而是有一个目标或者有个定义，你重生的定义就是进入这个活生生的盼望。这个入就代表基督重生是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生存状态。It's a totally different order of existence. It's a wholesale change, and you don't get to keep the change. OK， 我想起一件事，我要跟你们讲，就是我到洪恩堂，Carol 不要想，我到洪恩堂去年来，我是充满了理想，然后 very idealistic， 然后哦，改革宗教会这边的圣徒们所受的圣经的教导应该是非常的 ，and then 一个月两个月之后，然后开始有弟兄姐妹说啊，你讲到那些经文，你要给我们都不知道你在你为什么会引到这边引到那边，我说你们都应该熟悉这些经文啊。这些应该是你们 ？No！ OK， 我要讲的是，我们都彼此认识一段时间，可以讲真心话。在这边弟兄姐妹对圣经的理解，比我所想象的要少太多了。That's OK， 你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或者我们在这里学习，就是要我们所做的，牧师所做的，每一个在这里有教导职责的人所做的，就是要你们越来越认识上帝的话语，以借此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要讲的是，有的时候我会讲的，我会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觉得很得意。你们必须要叫我停止，然后说高丹啊、你要稍微停一下，你好像连得太远了，我们没有办法跟上。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们我希望你反而是有人说，哎，你这样讲好像有点怪耶，你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我就必须停下来解释，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我要讲的就是这样子。OK， 我们是重生进入这个盼望，或者换另外一句话来说，我们的盼望就定义我们的重生。重生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重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都说啊，你重生了没有？你重生了没有？哇、well, ，其中一个最重要就是你的盼望在哪里？你是否真的有这个盼望？这 对你来说还是只是一个属灵的口号、哦、我们有存在天上的基业，然后不会朽坏 的盼望，还是这对你来说真的就是你活在世界上面的动力？ See， 未来的事情跟你如何活在世界上面是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我们的盼望为何，就定义我们在地上的身份。我们在地上如何活，就定义我们在地上重生的身份。因为我们是从死入生，我们是从没有 non-being reborn into existence， 真正的存有是圣灵叫我们重生的。很多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我们不说他没有重生，而是不了解这个的意思，没有真正想 What's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你一旦了解这个，和你如何活，和你如何判断事情，你技术问题可以吗？可以吗？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 ？Sorry， 这个盼望如何影响我们如何活在世上？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在这边大家可以尽量发表，这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OK， 宜兴说，也许我们的得失心，譬如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人家不接受，或者很久的时候，你跟他根本就心刚硬，也许你不会觉得说这个是你个人的得失，因为你了解这是上帝的工作。那时候成熟了，他会拯救这个人，或者就像他时候成熟了拯救你。在苦难的时候 ，Carol 姐讲怎么说呢？在遇到苦难，在遇到大试探大考验的时候，我们可以有 James 雅各说有大喜乐，因为我们的目光最终不是只放在现今今天明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而是我们真的相信那个天上的基业对我们来说是切确的，是具体的 right OK 没错。也就是说， 这个盼望应该要来治理，要来支配，要来约束我们圣徒如何行在地上。这个盼望应该可以帮助我们的执事长老们在评估教会的事工的时候，有一个全然与世俗公司运作全然不同的标准。这个盼望在我们祷告的内容就有关系了，不是吗？你祷告的内容、代祷的事项，我们可以去看大家的代祷信，然后可以问一个问题：这个人是有天上盼望的吗？他真正所在乎天上盼望对他来说是真的，还是他已经忘记了？还是这对他来说不够的切确？也许我们需要提醒他，彼此的督责。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八章十七到十八节。既然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若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之前好像有讲过，罗马书八章十七节中文翻译，其实英文翻译也是有点难。这个如果我们与他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个如果并不是在解释后面，如果是在解释前面的，也就是说，受苦得荣耀。这个中间并没有一个条件，好像你可以不要受苦，那我就不要得荣耀，可是我还是可以做他的后嗣。而是如果你是他的后嗣的话，你就必然是与他一同受苦得荣耀。受苦和得荣耀之间是没有，你不能 delink 他，你就是与定义上你是他的后嗣，你是他儿子，你就是与他一同受苦得荣耀的人。也就是说，那个如果是exegetical， 就是一个技术上的名词，在原来的它是用来解释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因此这个荣耀对我们来说重不重要，还是说啊，有一天我们要得荣耀，我们要看哇，如果这个荣耀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口号，你也不要觉得你的属灵的生活活出来是非常虚空的，也是口号性的生活。但是如果这个荣耀，我们在这边一直在讲的，用不同的方法，荣福直观，在他脸上看见上帝的荣耀等等等等。如果这个荣耀是真的，你可以看到它有多么的重要吗？我现在的苦楚，保罗，这是保罗在讲，他受什么苦楚？你到哥林多后书那边去看，我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了。Carol 刚刚讲的可以让我们有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苦难等等等等，就是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可是如果你对这个荣耀不认识，如果你不具体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可以来聚会，你可以参加服事，你可以做长老，你可以做执事，你甚至可以是牧师，但是你不认识这个荣耀，你不盼望这个荣耀，你不宣讲这个荣耀，你不以这个荣耀为乐的话，八章十八节对你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保罗就是，他是想到这未来，他知道这未来的荣耀，他所盼望的荣耀，可以让保罗这个人说，我现在的苦楚，然后我们在想他现在有什么苦楚，他受了多大的苦楚，与将来要显现的荣耀是不足以介意的。或者另外一段经文一样的意思，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所以我们不上胆，所以我们在世上不上胆，我们外在的人会日渐朽坏，内在的人却日日更新。我们这什么？ 至暂至轻的苦楚， 短暂而轻微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在这里中文的翻译，这个为要，我们现在有一个正当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为要。这个为要不是一个 meritorious， 不是为你赚取功劳的为要，而是上帝指定你必要，他的圣徒必要行的为要。也就是说， 因为他的儿子如此，我们效法他，有他儿子样式的人也必须如此的喂药。罗马书八章十七节的，他如何受苦得荣耀，我们就如何受苦得荣耀的喂药，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不是顾念看得见的，而是顾念看不见的。原来那看得见的是暂时，看不见才是永远。或在第十八章，我们所盼望的当然是所，对不起，罗马书第八章那边二十几节，保罗又讲到，我们所盼望当然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有谁要盼望呢？所以在这里又看到，我们在世上之所以可以不丧胆，在世上所有一切发生在我们的事，都可以是至战至亲的。保罗在这边没有讲说，哎，没有得到那个工作，那个是至战至亲的苦楚，或者啊，没有上台大、上政大，那个是至战至亲的苦楚。No， 每一件事情。癌症、车祸、地震、海啸，至战至亲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段经文很鼓励人，你时常讲，但是你要得到真正鼓励，你就必须认识我们的主，因为那个荣耀最终就是在他的位格，在他的脸上，我们看见他的荣耀。 OK，所以我们可以记这些经文，可是如果你没有从这经文中看见耶稣，那就像在约翰福音中那些法利赛人，你们研读经文以为其中有永生，但是你们根本就 missed it， 你们根本就没有得到永生，因为你们没有在经文中看到我主耶稣基督。如果上帝赐予我们属灵生命却没有给我们盼望，我们就会世界上最悲哀的人。这个的意思其实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所讲到的嘛，保罗在那边讲到，我们未来盼望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要如何呈现出来，就是我们会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复活的身体，那不是只是一个抽象的教德、道德的精神上面。No， 你的身体、你的肉体会要得到复活、不朽坏、刚强、属灵的身体。如果没有这个盼望的话，我们就是比世界上，我们就是最愚蠢的人、最可悲的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我们看一下好了。譬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世有指望，我们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怜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指望只在乎在今世上面的事，那我们所有一切他的受苦，他与野兽挣扎，与受到人们的抵挡，然后干嘛要做这个？因为怎么样？他继续讲，在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那边，他说这些搏斗啊，从人的观点看来，我天天冒死啊，这对我有什么益处？如果死人没有复活的话，如果我的指望只是在地上，我真的很愚蠢。因为就让我们吃吃喝喝吧，明天就死了。所以如果我们有个属灵的生命，我们也这边的 Mark Jones 的意思大概就是，如果我们努力的成圣，我们努力的要也领受到我们的确是一个罪人，然后我们也是重生了，可是却没有那属天的盼望，那我们真的是最可怜的。因为人家都可以吃吃喝喝明天就死了，我们也是明天就死了，可是我们却不能吃吃喝喝，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在这边所讲到的，你有这个盼望和你成圣是有分不开的关系的。我们成圣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或者自己的意志，是因为我们有在天上的盼望。或者另外一个，有一个诗歌叫我知道谁掌管明天，你们知道这首诗歌吗？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我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为明天或转阴暗。我不为将来而忧郁，因我知主所应许。然后你继续读这个歌词，因为我深知主所应许。你继续读下去，你继续唱这首歌。作者从来没有讲主所应许是什么，但是他一直重复我们不要担忧，因为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有快乐或有灾祸，他甚至有提到他将宝血将我涂抹，有许多事难明了， 但我知道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喜欢这首诗歌的弟兄姐妹，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对，我们有的时候会神学太正确，然后就说啊，这个诗歌神学不够正确。那个，我问你们，这首诗歌是不是基督徒的 hope， 基督徒的盼望？好像是，这也是许多圣徒喜欢的诗歌，旋律也非常的优美。但是我今天要提醒，这首诗歌全然没有表达基督徒的盼望。这首诗歌的神和一般民间的神明是没有两样的。我知道马主会保护我，他会保护海上遇难的水手。马主就是保守 渔夫等人，他会让我安然度过。我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明天可能会有风暴，可是马主会保守我，他会引导我。但是这中间主所应许的从来没有讲出是什么。 但是我知主掌管明天啊， 我掌管明天， 我知主掌管明天啊。 Yeah， see， 我们的 hope 的 extent 就是到明天，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如果我们严格来讲，我们用这个例子，只有升到明天。OK，Carol 讲的非常好，一天的忧虑一天当。所以这首歌在表面上，它表现的神学是跟我们熟悉的经文哪一段经文非常相似？这个就是我在这边讲，也许我延伸的太多，你们要停止我，或者 Carol 就开始要 push back。明天啊，这个还是 OK。Carol 讲的一点都没有错，这首歌的表达的背后的神学好似反映了什么？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哪一段经文？你们不要忧愁明天，你们不要忧愁，你看天上的飞鸟麻雀，登山宝训那段，马太福音六章，对不对？好，翻开圣经，我们看马太福音六章。六章大概从25节开始吧。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你们生命忧虑吃什么或喝什么，或为你们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你们看哒哒哒哒哒，你们看天上的飞鸟哒哒哒哒哒，你们看地上的花等等等等等等。你们这30节小信的人，野地的花草今天还在，明天怎么样？丢在炉里。 Think about this， 上帝还给他什么样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32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知道。33节，你们要什么？ 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第33节，通常我们会说啊，我们只要心态正确，我们是要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上帝就会祝福我们，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可是如果你仔细看上文下文，这些东西加给我们，你们不要求这些，你们上帝知道你们所需要的。也就是说，你们真正要求的是他的国 and his righteousness， 也就是要求进入天国，也就是要求有一天你能够在他面前得以称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在这个架构之下，这些东西就是所有一切东西， whatever it takes to get you there， 不论是什么东西，你不用求，上帝既然能够拯救你，拯救到底，你是他手中的工作，他必完成他手中的工作，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就表示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你不用再去担心。Ultimately， 你还是求天父，我们日用饮食，天父赐给我们，那是一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一切都是我们不配的，都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但是你不用为这个担心，因为上帝明天不管如何，今天不管如何，后天不管如何，最终的目的是 get you there， 他的国和他的义，最终永生在天上的保障，那个是 what you ask for。那个才是你们真正求的，你听懂我意思了吗？ 我也请问一下，那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说，我们从这个诗歌这一首诗歌，或者说某 断的话，我们现在就给他一个评价，可是他没有机会回答我整个的前后脉络跟我整个人生所要讲。我们这是一个瞬间，就像诗歌里面，哎，那个诗篇里面也有很多是在那个瞬间描述他极端的某种心情，或者像雅各书，他也没有那么直接的明白的指说这个就是我们对基督教。 所以 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好，如果知识都这么正确，我们只要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知识如果都这么正确，那如何一个人的苦楚，包括在人世间他怎么表达？因为主耶稣对于人的苦难，他并不是世俗的需要，他并不是不眷顾。譬如说婚礼中缺了酒，譬如说这个人需要有病得医治，那在世俗中他在那个当时的哀嚎里面，我们怎么看他？难道用正确的知识直接跳过去吗？那会不会跟你之前你在提某些说哦，我就告诉你什么，那这样以那个叫什么1999的什么心理书不是一样吗？就是我们很快的用一个东西，不是用生命，而是用圣经的字句来带他说，希望你能够离开你的苦楚。 我想明雄弟兄刚刚所提出来的，就是譬如说这首诗歌，我们今天在讨论它是不是真正代表基督徒的盼望。你没有给这首诗歌的作者给他一个回应，他好像我们好像有点断章取义。但是我们就是凭着这首诗歌，我相信这位弟兄如果写这首诗歌的姐妹或者弟兄下来的话，我们会说，如果他真的是圣徒，如果他真的是重生的人，他是可以切切的表达他的盼望。我相信如果是如此，如果就算他不能够切切的以言语表达，我们也不会说我们不会说好像这个人没有得救或什么，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我们却是什么，这首诗歌现在只是一个代表，但是我们是凭着你的教导，我们来评估这是不是基督徒的盼望。所以我们先把它离分清楚。第二个，耶稣是不是顾念我们在地上所受的苦难？当然顾念。你们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你们所需用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字面上嘛，这不是我讲的，你们不要求这些，这是不是啊？耶稣你自我矛盾，你不是在马太福音的这个第六章里面前面才在教导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然后在这里，也就是说明雄弟兄问题他可以直接问耶稣，你是不是自我矛盾？我们当然不是这样子理解， right？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讲说真正的盼望，我们在地上所求的一切到最后只是在这边要我们要得到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在这里你的 priority， 你的先后的次序，你真正什么才是重要的， What really drives you， 什么激励你在地上如何活出来，如何在你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之中，你都可以说这都是至战至亲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大极重无比的荣耀。你看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我们在这里是不是讲说明雄弟兄好像说 你这个政治正确神学正确到一个程度，属灵到一个程度，没有人性了，你就不需要做Lord's Prayer， 我们主的祷告。应该不是这样子吧，要不然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等于是在打自己的嘴巴，你懂我的意思了吗？但是如果我们是有圣灵在里面的，我们知道所有一切地上的，上帝不是要我们活在地上就是一定要苦哈哈的，上帝赐给我们所有丰盛的恩典，我们也因此感谢上帝，我们也因此求，再说一次，我们之所以求是 recognize 理解认知这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而我们不配的，你们不求你们就得不到，而我们也不妄求。但是在这边前面才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同一章里面第六章，这些你们不要忧虑， Your heart 不是在这里，最终你们之所以求的都是让你们能够走到最后的那个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样你们听得懂吗？你了解吗？ 所以再讲一次，基督徒的教导，你从一首诗歌，或者这一课的内容，或者一系列的座谈，你可以问他，他是在教会里面做的，甚至是教会 sponsor 的，但是这中间有没有福音？你可以问他，这是基督徒的教导，还是这在另外一个协会、另外一个任何的地方都可以办的？这个是我们圣徒要能够分辨出来的。那其中一个帮助我们分辨的方法，就是那最终的盼望到底是在哪里。 OK， 我等一下要那个，所以两分钟、三分钟有没有问题或者 pushback？ 没有问题。刚刚那个哥林多后书第 哦，还有一段经文，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最终的，他直接讲为什么不要忧愁。你们不要，分离讲论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六节，你们不要忧愁，你们要信上帝，也当信我。因为什么？因为我明天会供应你的一切，你的心理、生理所有的问题，我会医治。因为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去是为你们。”所以你们不要忧愁的原因的基础是什么？是在哪里 ？OK， 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嗯，刚刚引用说自战自信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然后刚还有引用一节是应该是罗马书 八章嘛， 八章，然后是说我们一同受与基督一同受苦，就必一同得荣耀。可是我之前听到的好像。有一些人会把这个苦、这个受苦是比较限定于，比如说是传福音，或者是一些看起来属就是比较 属灵 的事物， 为义受苦。 对对，为义受苦。而刚刚的解释是比较像是所有的苦楚。 嗯哼。 那我不知道这个跟荣耀的关系就是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们知道这个苦楚是有限定的对象嘛，对不对？就是上帝的儿女，这个苦楚也可以是传福音受到的抵挡，像宜兴所讲的，或者如 Carol 所讲，我们生命中一切的困难、一切的大苦难等等等等。可是不论是怎么样，这都是发生在圣徒身上事，而不是圣徒的人，你身上发生苦楚，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处，那只不过是未来的 judgment， 现在是已然和未然在现今发生在你的身上，但是。同样的，基督徒所受的苦楚，甚至基督徒所受的肉体上的苦楚，是大过很多非基督徒。都是在什么架构之下？为要叫我们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在这个架构之下。所以，你可以说是为义受苦，也许你把它弄得开一点。可是，只要是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有的时候不是为义，甚至是为不义受苦。为什么？希伯来书十章，因为你们是儿女，你们犯了罪，所以既然你们是儿女，不是私生子，所以你的父会管教你，而且你会觉得不好受，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可是那都是为了要成就你，因为这是你必行的道路，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你必须要走成圣的道路，我要叫你得到他的国，在他面前得以称义。 OK， 得到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思考你所赐给我们的盼望是多么的大，这不是属灵的口号，而是你的圣徒们具具体体所领受的，这对我们来说是切切实实的真实。我们在这边45分钟的时间，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除去那一切不合你心意的，而让你的圣徒们、你的儿女们真的知道自己的身份，就是领受这极大盼望的人，而让我们如何活在地上有实际的影响和实际的功效。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